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20集，妮儿坏。军营会客用的大帐中，展昭背着手正观察这军帐和赵普的军帐有什么不同。白玉堂没一起来，展昭留了个心眼儿，他是突然造访，难保人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要背地里调整下，留白玉堂在外面望个风，说不定有意外收获。白玉堂也怪，这人平时都不搭理人，让他干点什么这种事儿，谁都没想过，唯独展昭就说了句他先进去，让白玉堂看看有什么漏网之鱼，白玉堂就欣然点头。展昭转了三个圈后，觉得方家的军帐比起赵普的要豪华，不如赵普的霸气。方爸的军帐里头有兽皮、沉木之类的物件，赵普那里很难找到一张兽皮什么的，当然了，披在身上御寒的不算。就这个事情，展昭想起之前小四子问过， 九九，你有没有虎皮金交椅？ 那是山大王用的，而且虎皮多热呀，坐多了屁股要长痱子的。 展昭下意识地瞟一眼大厅正座上的白色熊皮，在心里笑了一声，老头的屁股上指不定多少痱子呢。这时帐外走进来了两个穿着体面的武将，走在前边那个目测有四五十岁，后边那个稍年轻三十几岁，正是方文和方才。方文进来就跟展昭寒暄，十分客气友善。 展大人，久仰久仰。 阁下是？ 哦，在下方文，这是我弟弟方才。 展大人， 家父刚刚睡下，这几天因为俊儿的死，他一直没合过眼，今日刚刚睡着，所以不忍吵醒，怠慢怠慢。 展昭自然心中有数，老头不想见他，所以派了儿子出来打发他，还好他留了白玉堂在外边。 不妨事不妨事，王爷身体还可好？ 哎，家父茶饭不思，伤心过度。 方文这话倒也并不是说假的。展昭目测了一下，方文应该是个大孝子，这种替父担心的情绪不像是装的。一旁方才应该是原来的老四，现在的老三，他似乎比较冷漠一点，事不关己的样子。这时候外边又走进了一个人来。 大哥。 二弟。这是我二弟方武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目测是个火爆脾气的莽夫。果然方武拿眼白了展昭一眼后，开口就夹枪带棒的。 你们开封府的人可算是回来了啊，既然回来了，那就算是有个依法办案的人了，明日是否就请包大人铡了庞玉那个败类，为我弟弟报仇啊？ 哎呀，果然孩子不能生太多呀，超过三个总有一个二百五。 二弟。 方文谨记方爸交代的，让他礼貌对待展昭，本来想三言两语打发走了就算了，没想到半道被老二破坏了。方武不理会方文。展昭心里又琢磨了一下，方文虽然很有些兄长的架势，不过貌似功夫一般，镇不住老二，老三似乎也不怎么听话，一盘散沙。用公孙的话来说，展昭虽然长了一张老实人的脸，但是内心是强大的，志是蔫儿坏的。于是展昭轻轻地咳嗽了一声。 展某正是为此而来的。实不相瞒，来之前我刚去了一趟大理寺天牢。 啊，展大人可是去提审庞玉？ 本来是想问问，不过不巧皇上也在。 皇上在大理寺天牢？为何？ 大概是去看庞飞的吧。皇上还特地叮嘱在下要仔细的查这个案子，不能放过真凶，也切莫冤枉了好人。 好人？我呸！ 果然，展昭一句话把方武那拔火罐给点着了。展昭坐着气定神闲喝茶，方武暴跳如雷：“ 赵真他就是偏袒庞家，大哥，不如我杀去大理寺宰了庞玉得了，不然啊，他迟早放出来。” 方文都来不及阻止他，气得只能瞪他：“ 二弟，休要胡言！ 哎呀，那就是个昏君，还保他干嘛呀？不就是为了庞飞的美色吗？就跟鬼明大人说的，凡……” 二弟！ 方文抬手狠狠一拍桌子。方武倒是也知道自己太过激动，说了不该说的了，忍气在一旁嘟嘟囔囔：“ 我方家世代忠良，为他大宋江山尽了多少力了，祖上多少都是战死的将军。” 展大人，我二弟和俊儿自幼感情深厚，所以情绪比较激动。 是啊，我二哥一激动就会失控，胡言乱语的，展大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 很无妨无妨。 展昭笑眯眯的，全当没听清楚，肚子里可在计较鬼明大人是什么。还是那句话，展昭是蔫坏的，既然二爷那么二，他怎么好意思不多斗两下，于是又喝了口茶。 说到鬼明先生，也的确是世外高人了。 展昭一句话说的三人都一愣，眼中同时闪过一丝纳闷，展昭认识鬼明先生？怎么可能？方武刚想问问，方文一个眼神阻止他：“ 展大人，今天刚刚赶回来的吗？”“ 想扯开话题呀？美的你，没猫腻，你躲什么？”“哼， 是啊，本来在松江府里面处理案子的，太师突然收到了鬼明先生的书信，说小侯爷有难，让他即刻带人回开封，我们才知道了这件事儿，不然没有这么快回来。”“ 什么？鬼明先生给庞吉写的书信？”“ 是啊，太师经常提起鬼明先生，俩人是莫逆之交。”“ 你说的鬼明先生，那个 双目失明的鬼明先生？” 方才插了一句，方武白了他弟弟一眼。展昭依旧低头喝茶，还一脸的茫然。 鬼明先生双目失明？没有啊，我还见过一面呢。正相反，双眼目光如炬，叫人印象深刻呀。 展昭说完，观察方武，就见他双眉收缩，下意识地看了方文和方才一眼，目光里是重重的疑惑。展昭端着茶杯，心下明了，边喝茶还边说：“ 说起来，这次要不是鬼明先生断言庞玉是无辜的，皇上也不会如此相信。”“ 他见过皇上？他不是……” 这时外边传来了一声咳嗽，方文他们立刻都站了起来，到帐口迎接。“ 展大人， 看来是方爸来了。” 方爸原是要休息的，但是左思右想，觉得不太稳妥。他曾听包拯和王爷多次夸过展昭聪慧过人，方文不知道招不招架得住。送完鬼使回来，听随从说方武也去了大帐，临走时还说非给展昭点颜色瞧瞧，方爸就知道要坏事。果然到了门口一听，惊得他出了身冷汗，连忙进来阻止。走入大帐，方爸先瞪了方武一眼。方武桀骜不驯，只有方爸能管得住他，当即闭嘴到一旁，一句话不说了。 有空得多忽悠方武出来喝杯酒，估计三杯下肚，再串他两句，什么秘密都说出来了。 展大人是来替庞太师做说客的吧？ 嚯，老爷子好大的官威啊，这话说的。 展昭捧着杯子继续品军营里的碧螺春，一脸茫然。 王爷，其实我还真没来得及说什么，都是几位公子在说呢。 方霸差点把鼻子气歪了，再看展昭人畜无害一张脸，以及双手捧着碧螺春那分外乖巧的样子，心说老包这孩子哪儿找来的。 展大人还是早些回去吧，我子死得冤枉，这件事我誓不罢休。 展昭也爽快，放下杯子站起来。 唉，那我告辞了，老王爷保重身体，不要让鬼明先生担心啊。嗯哼哼哼哼哼哼 哼。再看方霸的脸，展昭明智的在他气死过去之前，背着手晃晃悠悠出去了。展昭刚走，方霸回手狠狠扇了方武一记嘴巴。 混账东西， 爹， 谁让你胡说的？你这个做大哥的就管不住他吗？ 方文也为难。 爹，那鬼明先生到底可靠不可靠啊？他一会儿说要我们反了，跟赵家深仇大恨似的，可另一方面又跟庞吉是莫逆之交，还跟赵真说庞玉是无辜的，这不是两面三刀吗？ 你蠢材。 正这时候，就见大帐外展昭又飘回来了。众人都一愣，措手不及又分外尴尬，心说展昭怎么走路都没声音，而且门口报信的都死绝了吗？就见展昭晃晃悠悠又回来，伸手拿了放在桌子下边靠着桌腿的巨阙。 哎呀，我这记性差点把剑给忘了。 众人愣在当场，不知道该如何反应。展昭背着手拿着巨阙又晃晃悠悠出去了，临走还不忘对方霸点点头。 王爷，继续继续，子不教父之过吗？这时候就应该狠狠扇嘴吧。 说完展昭继续晃走，还自言自语。 哎呀，明日要约鬼明先生下棋啊，他老输给赵普，之前还管赵普叫爷爷。啊，对了，他还管庞妃叫干娘呢，庞玉是他干舅舅。嗯，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哎，玉堂，你家白云帆也没有传说中脾气那么怪啊。 怎么？ 他让我骑啊，对多多也很友善。 他自然是让你骑的，至于多多，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。 云帆总，一起出去跑跑。 嗯。 你话真少。 说那么多话做什么？ 话多，出场多呀。 我们不是主角，还不是人。 哎，别这么说嘛，我们多拉点订阅分享，说不定出场就多了呢。 或许吧。 嘿嘿，各位看官，我是早多多，想看我和云帆出场吗？那就订阅分享吧，谢谢大家。